情故纵太老，不流行这一套，说爱我别低调，不要想问自救，遇见你就知道，爱大方真就最吵，成不成不计较，豁出去会揭晓。 你也有好感，为何你不勇敢上前，我知道所有阻碍只有你在眼前，幸福只有面对，断掉不需要训练，我找到世界。Oh, oh, oh, oh, oh, oh, 我喜欢，我喜欢你。Oh, oh, oh, oh, oh, oh, 别压抑，我是秘密。我相信爱情像撒手绝不爱不行。Oh, oh, oh, oh, oh, 我喜欢，我喜欢你。 坚持我梦想，将我指引。

有文艺片当中女主角的 feel。 这首歌来自林忆莲，一起来听一看。 黄昏交错的 听听这首歌，感受一下当中很清凉的意境，《猫咪森林》。